久等了。 今天呢是8月23号823炮战纪念日。今天的生日寿星呢有 Mango。当初高三准备指考的时候都是听你们的节目让我振作起来的，因为枯燥的读书期间呢有了你们的陪伴我才能熬过这段时间。现在我要去彰化念大学了，希望我能快快适应新的生活，交到好朋友，然后我终于脱离家里啦。不对，然后他想要点播棉花糖的100个太阳月亮或是宇宙人的那你呢，谢谢你们哦。好，然后另外呢抓狂小白他没有留生日愿望，他只想问说非中文的歌有没有版权问题。 可是他是寿星， 如果可以的话他想要点韩国卡拉的，这是什么啊？ 那他是寿星吗？ 他说他是8月23号生日的抓狂小白啊。哦，但我不会念卡拉的日文单曲吗？ 伊玛，这是 okuritai 吗？ 那为什么后面又要一个引号？ ありがとう。还是说他想点这首歌然后谢谢？ 可是不会啊，谢谢不会用引号引起来吧？不是应该是歌名用引号引起来，然后最后写ありがとう。也欢迎你可以打开你的手机与平板，现在还有人在用平板吗？ 为什么没有？ 打开你的手机与平板的飞碟联播网 APP， 在 APP 上面，在 APP 上面跟我们一起聊聊天，跟我们一起说声嗨。现在还有谁在？还有谁在呢？举手，举手！ 还是你们都去北投了？ 北投那个景象一出来，把所有之前看到的澳洲的、美国的，对，就是各个国际大臣全部打趴。台湾人口密度那么高，吓死了。究竟你觉得宝可梦何时会退烧呢？ 还要几个月吧， 还要一阵子就对了。嗯，就像之前的神魔之塔那样子。 神魔之塔很久欸，我觉得 啊，就是可能烧神魔之塔可能烧个1年1年半， 而且不是因为是有怪物弹珠出来接手哦。 对啊，就总是会有最更新的东西出来， 所以除非要有下一个更新的吧。 你脚可不可以不要放在那边，有点诱惑我，太勾引人了。你把脚放到桌子下面去，把脚放到原来脚应该放的地方。哈哈哈哈哈哈，等一下就下，如果是漫画的话，下一幕就是读者就会看到。 西元哦，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没有人可以代替你独立，没有人可以拿走你的天性善良。用一种努力找出相信自己，用一种坚持少做凡事靠自己。当你停止生气抱怨的时候，就是你离梦想最近的时候。是你的本事，是他家的事，是他家的事，是你的本事，是他家的事，是你的本事，是他家的事，是你的本事，是他家的事。

情的后悔，从小的自卑，马上就不翼而飞。可是你也明白，又此下坠会有多粉碎。爱情又给过你什么？最后带走的已经更多，你为何愿意为一秒飞翔，余生再堕落？爱情又给过你什么？你沉默在苦笑的反问我，有什么话我不是在一生 声扮演透彻爱情的说书人，每个问句都让人反省，每个答案都带找寻。 爱情又给过你什么？最后带走的一定更多，你为何愿意为一秒飞翔，余生再堕落？爱情又给过你什么？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家长不再为子女升学烦恼。 云林维多利亚实验高中国际升学课程 有深度、有广度 ，IGCSE、IB 国际文凭双认证，直通海外一流大学。 五星级宿舍供各地学生住校学习独立，培养未来社会需要的行动力。 请洽云林维多利亚实验高中0553788899。国际升学请洽0553788899。 因为有你爱，永远都会在。SHE 15周年经典展团圆 1&1 8月13 KK Tix 预售票正式开卖。 我是关诗敏。 别说，请你看着我。 心里有事睡不着， 明天考试很紧张。 Come on！ 青春期543， 每晚听你聊聊青春期的这些。 543。 又到了我们闲来无事不知道做什么，于是就来聊天的时候了。那么今天的晚上有谁要加入我们聊天的行列呢？欢迎你可以打电话给我们， 我们扣音进来吧，请打02-2363-9955 02-3639955。 12点19分，你好，我是马克。 你好，我是玛丽。 我们在青春点点点 FM92.1 飞碟联播网等待着你。 Hey, I gotta go to work but I can go on out。모든걸잃어버릴정도로가끔씩친구들연락너와눈을마주하고같은공기를들이키면세상이너무나아름답게보이는걸너무달콤해서사실조금걱정해잠깐이라도너와떨어지기가싫지만 baby 나이해해줄래지금이행복 Gotta go to work， 现在是我们的上班时间，欢迎你打电话给我们，陪我们一起上班啊，02-3639955。嗨，你好。 喂。 嗨，你是？ 我是 Sonia。 Sonia。 对。 嗨， 好像今天讲话有点鼻音。 你感冒哦？ 有一点。对啊， 如果是因为感冒的话，那我想这不是有一点，大概就是要感冒了 啊！可是我已经 很久没感冒了、欸。 对啊，所以你要多喝热水。 好的， 这听起来 没问题。 风雨俱来。 可是这样的天，就是在台北，然后像现在这样的气温，感冒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为什么？ 对我来说。 为什么？ 因为去年这个时候我好像有感冒，然后我只记得那时候三更半夜，我不知道哪根神经不对，然后我就说哦，我好想要喝桂圆红枣茶哦。 嗯， 可是夏天是没有卖桂圆红枣茶的。 是哦。 然后 很少， 没有在卖，然后就后来找很久。 有铝箔包吧？ 有泡的。 可是我就不要喝那一种啊， 他 就不想喝那一种， 煮的那一种， 就非常非常的龟毛。 煮的也可以自己煮吧。 但是我想要有吃到那种，就是我想要吃到有 桂圆 那个 龙 眼，对对对对对对，那个感觉。 嗯， 我帮你看苦茶之家有没有在卖。 苦茶之家没有啦。 苦茶之家， 我这么爱喝苦茶。 苦茶之家是一家店哦。 对啊， 对啊，在那个承德路那边。 苦茶之家没有桂圆红枣、哦。 苦茶之家是连锁店吗？ 没有，但是这个只有在冬天才有卖桂圆红枣的样子。我印象中是这样。 我不信，我看。 然后我想，我今天有一个问题想要请你们帮忙。 帮什么？帮什么？ 因为就我有个朋友，然后他跟他的。就是另外一半即将要展开，就是可能远距离，算远距离吧的一段啊，什么东西 哦，请继续 哦，就是他们要展开远距离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恋情，这样可能工作很忙啊什么的，两个人之间就没有办法有太多的时间的配合。 嗯， 然后我这朋友他就说他不知道要怎么样，就是可能之前都太常腻在一起了， 嗯， 所以他并不知道说他该怎么样去充实自己的生活，因为太多时候自己的生活都充满着对方的影子。 嘿， 那我有跟他建议啊，就说那你 可以 去想一 想，像是开个视讯直播当直播主啊。 不要闹了，我当然不希望他走我这一途好不好，但是我就跟他讲说你去想想你以前单身的时候你是怎么过的， 嗯， 就是你是做什么事情，然后 嗯、 你熬过来这样子。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嗯、那除了这个，因为他也有想到这个，那他也有想说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建议，然后我就讲不出话来了，我就不知道怎么帮他。 哦， 对， 欸，我以为85°C 有桂圆红枣茶，居然是没有。 嗯，85°C 感觉蛮现代的啊，怎么会卖这么传统的东西， 有点难过。 我觉得去上些课啊，有没有什么想学的东西啊？就去上课嘛。对啊， 学会怎么爱人。 不是不是为，可能是我觉得现在很大部分的课程可能都不是为了要真的让你学到什么东西，其实大部分的课程都是让你体验一下，打发一下时间的，然后认识一些新朋友。对啊， 嗯， 拓展生活圈，找很久找很久没见面的朋友吃饭。 嗯， 很久没见面的朋友看电影， 嗯， 学乌克丽丽，嗯，学什么什么烹饪，什么做面包、蛋糕、点心、提拉米苏， 嗯， 之类的吧。 哦，是哦。欸，说到看电影，我上个礼拜，对，我去看了那个楼下的房客。 哦。 然后我看了2/3之后，我是哭着出来的。 你说 出来 太害怕哦， 我很害怕，尤其是哎，我可以讲吗？可以讲剧情吗？ 不要好 了。就是我看到 就是有几幕是蛮惊悚的，啊， 对， 觉得 我看到有一幕的时候，我真的不能自己，嗯，因为我觉得那个太虐待了， 嗯， 所以我就冲出来了。然后就我男朋友就说，就我觉得我扫了我男朋友的兴，就是因为他之前已经看过小说了， 嗯，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他看小说的时候是完全起鸡皮疙瘩的。可是在去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一直以为就他没有跟我讲说是比较惊悚的电影这样， 嗯嗯， 然后我就觉得没什么啊，就是，嗯，就看电影，然后去看的时候 我就觉得天哪，怎么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我真的好紧张。后来我就跟我一个朋友在讨论，就是因为他已经看过了，所以我就跟他在讨论剧情，然后我朋友就跟我就是讨论出一个结论，就是我是一个可以接受恐怖但是我没有办法接受血腥的人。因为之前去看那个僵尸交战守则，我也是看到一半我就冲出来，然后 所以夺魂剧也没有办法。 我真没办法耶，我现在才知道说原来我是一个可以接受恐怖片但是我没有办法接受， 所以可以看鬼片。 我可以看鬼片， 不见血都行。 什么东西？ 就是不要见到血的恐怖。 对，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就是哦，那个很想吐。 哎、欸，有人说茶汤会清心福全天人，有桂圆红枣，哎， 好多地方哦。 但重点是我三更半夜， 给你一些参考嘛。 哦，好了，你想说三更半夜，那感觉就不一样了。对啊， 好哦，晚安了，陶蕾蕾。 好，哎呦，不要叫我陶蕾蕾啦，真的是很烦哎、欸，真的是 很烦哎、欸，你。 拜拜， 拜拜。 拜拜 02236399555 02236399555。话说就是恐怖片跟就是鬼片跟惊悚片，鬼片跟流血片，我就是可以接受流血但是没有办法接受鬼的人，太可怕了， 就是不能被吓。 就我觉得鬼比较可怕。 嗯， 但是打打就是砍啊 杀 啊 的、 那种头飞来飞去虐待那个，我就觉得好像不会发生在我身上，但是鬼好像会发生在我身上。嗨你好。 嗨 嗨 嗨嗨，你是 我有点紧张欸，因为我是第一次打来。 第一次打来的谁呢？ 我叫做 Rain。 Rain 新登场， 欢迎光临 Rain。 谢谢 Rain 要跟我说什么？ 我想要请教一个问题， 请问， 就是昨天才发生的啊，就是其实我已经跟前任就是女朋友就是分手已经我们在一起两年半，然后分手也大概快半年了， 嗯， 然后就是虽然两年半是不长又不短啊，但是还是会难免会有一些。对，就是会有一些 回忆肆虐的时候。 回忆肆虐。 对，然后就是，然后我昨天就是做了一件很疯狂的事情，就是我就是那时候夜深人静，然后我就自己一个人很安静一直听歌，然后我就突然想到好多事情哦，然后我就是打了一封简讯给他，因为他已经把我就是各种社群都已经封锁了，然后我只剩电话， 嗯， 就是我就是很冲动打一封简讯给他。后来我要发出去之前，我还想了一下，可是那时候我也没醉啊，我也没怎样，可是我就是很冲动送出去，可是我早上起来我就很后悔， 嗯， 然后他应该有看到，然后我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啊。 他有回吗？ 他没有回。 那也不需要怎么办 啊， 就这样 可是我就觉得好讨厌的感觉哦，因为其实我们当初分手的时候是没有很愉快啦，就是他就是有对我冷嘲热讽一番，然后他的朋友应该也不太喜欢我了，然后就是我传那封简讯感觉因为被他朋友在那边白眼之类的，然后就觉得哦感觉好差哦，就是好后悔这个好后悔搞，就是当初这样。 但现在你没有办法再做任何事情，因为再做什么事情都会让你更后悔，所以就这样吧。就这样。 好。 夜深人静很可怕吧？ 对啊，就早早睡觉，早早睡好不好？ 啊，就为了听你们的节目啊。 哎呦。 听我们节目应该是不会想到他啊，就是你知道快要听完的时候赶快关掉就睡觉了。 就是睡不着，嗯， 睡不着哦。 对啊，然后就是听完之后就想说听个歌来助眠好了，结果就不小心切到那一种歌啊，然后就 所以你以后应该都要选一些水晶音乐、自然森林系音乐， 嗯，或是巴哈， 或是外语音乐，就是你完全听不懂的外语这样。 嗯嗯嗯。 可是我好奇心蛮重的啊，我看外语我就会特别想要去查歌词，然后有些又踩到地雷。 哇，这么认真哦。 那你晚上真的是蛮闲的。 就听巴哈啊，听古典音乐。对。 好啦，谢谢建议。 Rain 晚安咯。 晚安。 拜 拜。 能不能给我更多的时间，就躺在你的身边，把这画面，你轻轻的脸，温柔的肩，记在心里面。还是会害怕醒来不在你身边的时候，害怕从此不在你左右，或许我还是会不知所措。从今以后没有我，你会不会太寂寞？时候害怕从此不在你左右，或许我还是会不知所措。从今以后没有我，你会不会太寂寞？ 全球偶像新巨星 CP 查理 Charlie Puth。 We've come a long way from where we began. Oh, I'll tell you all about it when I see you again. When I see you again. 全球二十亿次 MV 点击率。 I'm only one.Superman 勇夺台湾十一大排行榜冠军，首次访台演唱会票房完售。 还好有他们在前进的路上一直为我们歌唱，洋溢着自信，那些不被理解的都不重要。岑宁儿、陈慧婷、艾怡良、彭佳慧、卢凯彤、韦如萱都在 Legacy 2016年都市女声。 我一个人也可以幸福，一个人 越美好的爱情越是难缠的幽灵。关诗敏最新专辑《绽放 2.0》，抒情主打《一个人也可以幸福》，陪你一个人找到幸福。 大家好，我是赵永新 Stilo。 都画不出纷乱的答案，我说过的不算。 空中的梦想家， 梦梦梦 梦。梦梦梦梦 梦梦， 时间来到12:38，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欢迎你打给我们啊，0223639955，0223639955。Hello， 你好。 嗨，你好，我是第一次打电话进来的。 今天有好多第一次哦。 新登场， 怎么称呼呢？ 哦，我是58岁。 58岁。 嗯， 58岁，你的实际年龄几岁？ 就是跟58岁差不远了。 我听不出来、 欸。58岁是跟艾莉有关的那个58岁吗？ 是啊。 什么意思？跟艾莉有 关？就她的好姐妹啊，艾莉60岁，她58岁。 哦，所以是这、就是哥哥妹妹有意思的听众吗？ 嗯，对啊，对啊。 哦，那为何今天这么晚睡？ 哦，我其实都有听你们的节目。 那今天怎么好兴致打给我们呢？ 就是因为晚上就是吃饭的时候在跟朋友就讲一些事情，然后后来就是回家之后有一些延伸的讨论，然后我就想说可以跟你们分享看看，然后听听你们的意见。 好哦。 就是我们晚上就是三个女生去吃饭，然后我们就在聊，就是在闲聊，然后就讲到一个人看，就讨论到一个人去看电影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在分享一部电影，我们觉得蛮好看的，然后我们就觉得就是可以就鼓励朋友说你可以去看看，因为觉得如果你工作压力大你可以看一看，笑一笑会蛮有帮助的这样。然后那个朋友他快要30岁，然后他没有，就是他目前还没有恋情这样。然后他就很多事情都是因为他一个人，然后他不敢去做。他不敢一个人去吃饭，他也不敢一个人去看电影。就他都常很多事情他都觉得他是一个人，所以他就不想去做了。对，然后后来我跟我的朋友我们就在鼓励他说，其实一个人也没怎样啊。 那 一个人看电影也很好啊，因为你看电影的时候你不会讲话啊。 是 延伸出来的讨论是怎样？ Hello， 你听不到我 吗？后面反正后来就是我们三个人讲完之后，请问有听到吗？ 有啊， 你可以把你的那个 app 关掉吗？你可以听你的手机里面的声音就好吗？ 我的 app 有关啊。 哦，那为什么会延迟这么久？还是58岁在很遥远的地方？ 应该没有啊， 没有啊。 那请继续。 这样有听到吗？ 有， 一只都有听到。 哦，好，那就是因为后来回家之后，我的另外一个朋友他就传讯息给我，他觉得我们好像不应该鼓励另外一个人一个人，他觉得这样子是不是太早把他训练到独立了？然后可是我就觉得不是这样，因为我觉得即使他现在还没有谈感情，他还是可以先让自己独立啊。因为我朋友他就会觉得 我太早让他训练独立，他以后如果他太过独立，他就会不想要两个人。 这 是我就觉得这是两回， 这什么歪理？ 我觉得这是两回事。 他意思应该是说，怕他进入到一个人世界，他觉得一个人太开心了，然后就 那有什么好不好的？ 嗯，大家还是希望你 不算，但是本来就是应该要把一个人过好以后，你才会进入到两个人 的关系、啊。因为我会觉得一个人，对， 嗯，好想修好你的电话、哦。 对啊，你电话怎么会延迟这么严重啊 ？Hello。 这真的很，而且一开始明明对话是正常的哦，他就越来越远，越来越远，越来越久，越来越久，越来越久。哎， 我也不知道。 对，他现在还在回复我们，就是你的电话怎么延迟这么严重这个话题。 那我们突然挂他电话，不是觉得很突然吗？ 所以我们要就是等一下子以后，然后再说，比如说跟五十八岁，因为你的电话是延迟实在太严重，所以在那边先跟你说晚安哦。然后我43分再挂到这通电话。 OK。 晚安， 哎、欸，晚安。 对啊，我觉得刚刚那个好歪理哦。什么叫做太早训练他独立？那我们人本来就应该是独立的啊。 我觉得他也不是那么绝对的意思，他可能就是不善于表达。嗯，他就说，那如果他想要谈恋爱，他这样可以 push 他，就是他可能会比较积极寻找另外一半的话，那也不失为一个坏事。我觉得都没有那么绝对，没有说什么哦，你一定要会一个人干嘛干嘛干嘛。就像我现在觉得，有时候就像你会怕他，如果他怕黑，嗯嗯，你为什么就要逼他一定会？ 就是为什么一定要去面对黑呢？这样子 啊？对啊，他就短时间内没有办法嘛，就是不行啊。嗯。 所以就是同样，就是很多人在说你要跨出舒适圈这一件事情，你也觉得没有关系啊，就不用去面对你害怕的事情。 就是、他会知道这是他做不到的事情，嗯，他知道他做不到的，可是他要不要改变选择权在他嘛，就也没什么好再加多的评论在他身上。嗯。 02-23-63-9955，时间是12:44。您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在每天的凌晨一天的一开始，12点钟到2点钟。嗨，你好。 嗨，麦克马蒂。 晚安。 哎， 你是谁？ 我是台北的浩浩。 浩浩。 那个，我想说一下，上礼拜想象不是有打电话进来说他在。病死有遇到一个穿电梯的人， 不会是你吧？ 对，就是我。 所以你有发现他？ 有。 他是不是就是用有点害羞害羞、脸涨红 的 感觉？ 不是耳朵红的， 对，耳朵红的，然后神色诡异的偷瞄 你，就瞄 你， 瞄你，然后就是似笑非笑， 然后又要装正经。 那天其实如果他是那样的话，我会去跟他搭讪，但是他那天好像跟他妈妈。就是一起在逛街，然后他可能没有发现说，我不确定原因是什么，然后他脸有点臭， 哦， 就是有点 不像是电话中的想象， 对，眉头深锁，然后我就没有主动上去搭讪他， 嗯嗯嗯，所以但是你有认出那是想象， 有，我一转头看到，嗯，是想象，然后。再看一下，嗯，还是想象，就是 你以为他会川剧变脸，是不是？ 还是这是梦吗？我居然见到显神了， 因为我回头转他，我看他大概看了两三次，嗯，然后就是那个表情都是凶凶的，就说还是不要去打扰他好， 生人勿近，嗯， 对对对对。 你的点梯是哪一件啊？ 灰色， 灰色，黑色的 M 那个， 对对对。 夏天穿它不会比较困扰吗？就灰色比较容易会有汗水， 下湿，对，没错， 或是背呀、啊，男生背也很容易流汗。 哦，有背心，所以还好。不过一下真的是很容易湿。 对对啊，你在电梯里面还会穿背心哦？ 对，吊嘎。 哎，有的男生是穿吊嘎是从小养成的习惯嘛？因为以前在学校，明明男同学都有穿背心，为什么到了你们长大，然后我身边人好像就没什么在穿背心了？ 为什么要穿背心啊？ 就是有些比较容易流汗的人啊，穿背心的话就是 背 就不会，嗯，就是背不会，就是 背不。可是夏天这么热，等于你穿两，你多穿一件衣服哎、 欸。有些觉得湿了会比较不好意思。我自己啊、哦、自己。 可是这样搞不好你 T 恤会印出一个背心的痕迹，因为除了背心以外都湿了。 还好还好，我个人还好，不过还是有看到有人会这样。 所以浩浩，你今天晚上打电话进来是要说，其实我也有看到翔翔，其实是因为你脸臭。 对， 好好好。 然后我想再补充一下，其实不知道两位有没有印象，就是我也是在那个脱口秀上面，然后有提供那个七分钟的那位那个点友， 有什么 七分钟 有上台吗？ 没有，提供七分钟那个音乐的那个点友。 对，最后是靠你的音乐才可以做的。 对对对对， 感谢你。哎，然后怎么了？消失了吗？ 有有有，还在还在。喂喂喂， 嗨嗨， 笑、哦。喂喂喂，等一下哦，等一下哦。 怎么了？你发现有宝可梦、哦？ 不是不是 ，App 被打开来了。好，这样就好了。喂喂喂 ，App 被打开来了。 对，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 你知道 APP 上很多人说马克，也没有很多两个人晚上不能吹口哨，现在七月， 这些应该都是没有听过青春吹吹网的人吧，你们这些新听众新警察啊。 欸，所以你刚刚说什么？说到一半 就是那个脱口秀上面有提供那个 音乐 的，对、嗯、然后我也是那个在那个联谊那次不是有交换那个联络资料， 是， 然后在最后结束的时候，我又主动上前找马克要那个要资料的那位点友， 嗯， 结果呢？结果我有给吗？我应该没有给吧？ 他没有吧？ 没有没有，只是你是说，请不要用那种眼神看我，我很不好意思，因为我用一个很奇怪的眼神看着你，然后跟你要说我要跟你交换资料，对、嗯，对，就这样子了。 好的，感谢你。好，哎、欸，话说浩浩、 欸、是 还有什么活动可以参加、啊？还有什么活动可以办呢？你觉得？ 我觉得，哎、啊，我也是，其实我是今天才听到那个翔翔那个录音档， 哼， 然后我觉得再办一次演唱会也不错。 哎、欸，我上礼拜参加完强强生日趴，已经彻底打消这个念头了。 啊，真的吗？ 而且你前天没唱什么歌、欸？ 哎，唱几首就 Oh my God， 不想唱了， 很不 OK 哎、欸。 嗯， 所以你有什么想参加的活动，却因为不熟悉，或是你就没有去参加吗？ 还是办一场就是强强蛋糕大会，就是教大家做蛋糕，但是要找一个很大的场地， 然后你还有很多的烹饪设备， 对， 应该不好找吧场地。 所以如果是集体做蛋糕，你会来？ 不是用你的屁股做哦，是真的做。 就是料理相关的，你会来吗？ 哎、欸，可以啊。 那你喜欢联谊吗？ 联谊还行啊，很不错啊，蛮好玩的。人生第一次 联谊。用了三个阶段。 好的，感谢你，浩浩。 好，不会。 晚 安，拜拜， 拜拜。 我有一个想要做的，是自从上次我们去了陪恰哭恰之后的。然后当天的讲者有两个让我印象非常有很多人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但是有两个我觉得是可以跟听众一起做的。一件是石头汤计划，就是送热食给街友们吃这样子、嗯、或是煮饭菜给街友们吃的计划。另外一个计划就是浪浪别哭的那个、嗯、对啊，去照顾流浪猫或什么之类的。但是都不知道要怎么，我不知道怎么，我不知道要怎么。 如果只是开始去 比如说像照顾流浪猫那个很容易，你只要有一天你就发起说我要，你可能就先跟对方谈好，你就只要真人你就可以出发啦。 嗯 嗯， 那你办 不是啊，就是可是那个都是很小型的，因为我看大家就是有些义工们他们去那个都是没有超过十个人吧，人太多也是麻烦，十个人左右 不能一次办一百人。 我觉得那些 受不了， 他们也是会困扰孔马鲁呢。 嗯， 我们痛过，代表我们爱过。梁维妮与你的不期而遇。 一个人冲咖啡，观想不起有人陪的感觉，内心的滋味，谁喜欢回味？平静过日子也是一种面对。是谁的安排我和你相遇？仿佛什么伤都可以痊愈。眼神都穿透我的忧郁，仿佛能重新又像幸福的岛屿。在对的时候遇的人不对，在一起也很狼狈。你的笑松开我的纠结，让爱破茧飞出蝴蝶。上天的安排我和你相遇，没痛过哪有爱过的证据。你每一个眼神都穿透我的忧郁，你是我期待已久的不期而遇。 梁文音最新单曲不期而遇，华剧我的极品男友插曲与韩剧初恋向前冲片尾曲，人生的新章节，每一天都用爱书写。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来台北秋季旅展抢便宜，出国旅游淡季促销，日韩港澳万元油照，行程买一送一，国内参券下午茶、度假住宿、赏风泡汤，破盘价三折起。秋季旅展8月26到29台北世贸一馆抢便宜，现在就出发。 90让与新日本爱乐交响乐团名流青史巨作 The End of the World。风之谷红珠磅礴再现，环球经典发行。这是五月天 1,2,3 飞天南关创造的梦想家，就爱电力 UFO。 小孩多久，每天都在期待有

1:01，玛丽，你分享一下现在在干嘛好了。 我搜寻了揪吃饭 eat together， 他说揪吃饭 eat together 是一款揪团吃饭的 app， 让您在忙碌的生活之余可以简单的揪团聚餐，并管理自己的美食地图。比如说你可以建立一个揪吃饭活动，然后还上传图片，这就是你的美好回忆了。然后你也可以储存你想去的餐厅，加入你的美食地图。这个是不是，我看现在有几个人下载，哪里可以看到有几个人下载啊？ 嗯，不是第一格就是吗？下载次数吗？ 有哦，有那一格哦。 我看哦。哦，因为 iOS 系统不一样。 张小姐的同事有用过这个，真的、啊？那她有真的揪到朋友吃饭吗？ 你说 张小姐的朋友？哎、欸，还是不是？这不是张 C H A N G 张吧？ 对啊。 嗯， 我没有，我没有。我在上面有认真配对过，可是只有我有配对过三次。第一次那个人没有回我信，第二次那个人主动寄信给我，我也寄信回他了，但我们没有约成功。 没有约成功是因为 不可说。第三次 有人取消， 第三次 有人取消的意思吗？ 第三次新配到了，但是我也还没有写信给对方。 可是就吃饭不就是？我现在想吃饭，我想找一个人跟我一起吃饭嘛，怎么还会拖来拖去？我以为揪吃饭 eat together 是这个概念呢、欸。比如说我现在就突然很想要吃，假设我想吃麻辣锅好了，那就是麻辣锅比较少一人份的，我就想要 share， 所以我现在要马上揪吃饭这样子。 他基本上还是一个想要就是拓展你自己的交友圈。就是你可以交朋友，就比较像联谊那个样子。 所以你只要事先预约说就吃饭咯，我们就这个星期几什么时候吃什么。 对，但是我没有看到，我在 Android 系统上面没有看到你那个就吃饭诶、欸。 我应该要下载来看看吗？ 你可以啊，你这么美。 你可以啊，戏弄我。 0223639955，0223639955，1:03。嗨，你好。 哎、hey, ，马克，我是阳明3349。 你好。 哎、hey, ，喂 ，Hello。 嘿。 怎么了？ 喂喂喂。 哎、hey, ，是我们的电话有问题，是不是啊？ 是吗？ 搞不好、欸。 好，那我等一下，我用这样，因为我刚刚开扩音，等我一下，这样可以了吗？ 你，哎、欸，请说。 那个 Eat Together 它好像有些好像。 什么的？ 那个 Eat Together 它好像有些可以设定主题耶。 Eat Together。 可以设定主题，说想要吃什么？ 不是不是，我有一个朋友说，他好像他们有一次玩，就是暗漆黑，就是暗黑饭局，就是整个房间就大家把灯关掉，就整个空间都把灯关掉，然后全部都看不到对方，然后有四个人，然后就这样吃饭， 我觉得蛮不错的啊。 可是我在想到底要怎么吃啊？ 就是黑暗餐厅嘛。 就是很奇怪啊，这到底有什么事？你要夹菜啊，或者什么，怎么弄啊？ 用手抓啊！ 用手抓。 话说，主管人之前去越南、嗯，然后去吃了一家也是这样子，就是全黑的餐厅。但我觉得更棒的是，他们的服务生全部都是盲人。 嗯， 所以就是他那一家餐厅里面就真的就是完全全黑，然后服务生也不会有任何困难，因为盲人就是他们本来就活在一个全黑的环境当中，所以就是你有服务生，然后你同时又可以提供就业机会，然后同时你又可以享受到一个全黑的漆黑用餐环境。 漆黑用餐环境。 对啊， 其实听说点你们可以办欸。 嗯， 是 對、啊、菜哪里来？ 可是而且你不觉得这漆黑用餐环境它到底 哪里来？ 菜哪里来？ 菜从哪里来？ 菜哪里来？ 服务生哪里来？ 服务生，我跟你讲，现在这个月份很多啦。 啊，服务生看不到怎么办？啊，服务生 看不到， 服务生没有训练怎么办？ 服务生就跟你回家啦。 三下四九，你真的很随便欸，你怎么这样？你是不是认真想？你就是办个活动，你有没有认真想这些细节？ 不是啊，而且没有，我很认真的思考，就是说，你看漆黑用餐这件事情、啊， 嗯， 它到底适合几个人？就是 像是像那种中式的十二人一桌的这种，还是要四个人？ 我觉得是四个人或是两个人是很不错的。 嗯， 对啊。 然后 两个人可能也许有点太尴尬，那就四个人或六个人是不错的。 六个人要怎么做？ 方桌啊，长桌啊。 嗯，十二个人不是。你不觉得十二个人很酷吗？然后最后还要摆那个中式那个转， 十二个人好吵哦。 对啊，然后你要转那个盘有没有？然后你要转转转转，然后呢？ 不是，重点是就是因为你看不到，你为什么还要吃那种要转的？当然是一人一就送到你们面前、 啊，这样才有意思啊！对啊，还帮你上菜啊，然后上菜小心修有没有？ 不是，你就看不到修什么修？ 对啊，倒酒有没有？对啊。对啊，还要敬酒，这样不是很有意思吗？ 你是不是没有专注能力？ 他现在觉得就把他搞，他觉得搞成一团乱很，他觉得搞成一团乱很有意思。 对啊，而且你知道吗？就是谁敬谁怎么办？哎、欸，你好，我敬你，看到到底是谁敬谁？你不觉得这样很好玩吗？ 嗯， 对不对？ 不对。 哎、欸，是真的啦，是真的、 啊，是真的不对啦，这会出事的啦，这不好胜，这不好胜。 哇、啊，你不觉得寂寞商机就是要就是结合就是？比较 那这 idea 送你，你去 啊？什么东西？ 这个 idea 送给你。 诶、欸，我最近不会想办的，但我最近会想办宝可梦联谊。 你说大家一起出去抓抓， 比如说六男六女，然后比如说，然后就办宝可梦，然后我们就准备一些小茶点或者什么的，然后你们就分，比如说因为六六嘛，然后这样就是十二个人，然后我们就分三组，然后刚好是红黄蓝这样子。 嗯， 然后就大家出去，然后以。回来，然后大家可能经验值谁增加最多，然后获胜。然后比如说，我们就来抽签，然后就是做一些联谊，因为这个就是鼓励大家走出去嘛。 哇！ 然后我们会结合小茶点啊，然后分享你刚刚怎么抓的。比如说，如果看看有没有人真的可以在三小时之内冲出一只暴鲤龙， 好有趣哦！ 天 哪， 你怎么那么会想？你是活动王哎、欸！天哪， 好、哦、 好有创意。哎 呦！我已经完全听不出来你们是真的还是 不得了 哎、 欸！被人家听到怎么办？ 我觉得很棒啊！我觉得真的很棒啊！ 这个蛮有意思的、啊，因为这个就是结合就是宅文化加寂寞商机啊，就是我们 好会说。 可是我们在想说，哎、欸，你觉得这样一堂要收多少一个人？ 嗯，这个就要凭主办单位良心咯，看你想赚多少咯。 嗯，没有，因为应该是议价能力。比如说，哦，好，马克，你会想要付多少钱？如果这种活动，比如说，哦，好，是300， 嗯， 然后男女是一样的价钱，还是男生是500，然后女生是150或200？ 嗯， 对， 嗯，现在如果你要认真把它变成一种联谊的话，目前联谊的标准价可能就是最最最最便宜。也应该要650-700起跳， 可是那个是有配酒的吧？ 没有啊，没有没有，联谊本身就是认识人本身是一件价值很高的事情， 真的假的？ 对， 哎、欸、对吼，对啊，我跟你见面，然后结果我也好没有任何你的联络方式， 嗯。怎么还在意这件事呢？ 非常在意啊，就来我的。 你有啊？ 你在我们节目上面要徐小新的联络方式，然后我要跟你要的时候， 啊、 他就闪躲掉了，一直到走了以后，我都还没有欧马克的电话跟来。 你有我的联络方式啊？这欧马克的 粉丝团不算啦， 为什么？那就是联络到我啦，我马上 很容易被洗掉。 那不会被洗掉，没有什么人传讯给我的。OK， 真的假的？ 真的啊。 真的假的？ 真的啊！ 真的假的？ 真的，你要问就问几次。 没有，因为很重要。 你要问到两，你要问到两点吗？你可以继续问啊。 你们马上一定会挂我电话啦。好啦，等一下我要讲。那玛丽莲，玛丽愿意为这种活动？ 我不愿意参加。 我现在先请你把你切割掉，就是我知道你是单身主义。 不 是 不是 不 是，是他不喜欢玩，他没有玩宝可梦。 那你可以玩点别的啊。 像是， 比如说，你可以玩一点，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啊，我知道皮卡丘连连看，我们可以开一台 PC 给你。 可是因为我本来就是不喜欢跟人家一起玩游戏的人。 真的假的？ 我游戏都是喜欢自己可以在自己手机里面玩的那一种。 那你可以玩，比如啊，我请我工程师朋友把宝可梦改成那个大陆线上游戏版这样。 差别在， 比如说每月大礼包哦，特价多少，然后又就你会看到很多这种揭秘，这样，手就是手刷的话送什么送什么随便归的。 吸引我的点是在， 吸引你的点的话是在你可以在这边然后认识很多的女生跟男生， 还好吧？ 你不是不喜欢认识人吧？ 嗯，就你刚刚那讲起来，就是去那边我就不想在那边认识人。 你说不想因为这个游戏然后认识人，你觉得太刻意？ 可是 没有，就听起来我都不想参加了，我怎么还会想要进一步想说？可是我在那边可以认识很多人哦。 可是你们宝可梦已经讲了大概一两个礼拜有了吧？这个话题，因为我都有在听。 嘿， 对，然后可是问题是，然后你不喜欢，完全不喜欢玩宝可梦。 没有，我没有在玩。 你都不会因为就是别人在看。就是在玩的时候，你就想说摸摸看，就丢丢看。 不会， 真的假的？ 他就是一个真的。你要再继续问几次？ 他就是很不愿意相信除了他自己相信的事情以外的人。 人本来就是一种只愿意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事情啊。 所以你会讲这种话、 啊？对啊，所以我才会问啊。可是 所以你没有办法理解我们在讲什么啊？ 不会，可是我会完全相信你。对， 好，很好，很棒。 OK， 所以啊，等一下，好，大概你们觉得大概多少钱？就650。 你要认真办起来，如果办得好的话，你可以收个，现在联谊外面可能都收个 七八百的，其实 七对啊，九百八也有啊，两千的也有啊。 因为我们的打算就是说，因为我们刚好有一个点，有没有？它的附近就是刚好就是一个驿站， 嗯， 然后就可以在那边放樱花、 嗯， 然后那个工作室就可以摆就是插电、嗯，然后对面的里长办公室刚好就是一个剧， 嗯， 对。所以就还可以直接上去 PK 这样。 嗯， 对，大概是这样。 好哦， 好啦， 再会哦。 到挂电话时间了，拜拜 拜 拜。 拜 拜。0223639955 0223639955青春点点点青春期543欢迎你打给我们啊！有人有去参加过联谊吗？也欢迎打电话跟我们分享你的联谊经验。You 02-2363-9955，青春点点点，你好啊。 Hello， 我是七九。 七九， 七九你好，七九，我正要准备要读你的讯息呢，让我来看看你说了些什么呢？啊，捷运遇到哥，不过哥茫然的在新生下车了， 茫然，茫然， 我看起来很茫然吗？ 真的超茫然， 真的吗？ 好像觉得自己不应该在这一站下，然后这样步履蹒跚的下车之后，好像也不知道要去左边还是右边，然后就慢慢的走这样。 哎呀，看看你今天在家里是做了什么好事，才会这么茫然。 你明明知道我做了些什么好事。 哎， 那哥要私讯回我是什么好事吗？ 哦，当然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不行，不行，不行， 嗯。嗯，好，没有，反正就是对。然后就是我没有自己参加过联谊，可是就我们公司有办过。 哎，你们公司办的联谊，感觉很多人会参加。 而且你们公司有很多，你们公司的联谊是跟谁联谊啊？ 就是让路人们就是来参加，可是跟别的公司一起合，就是跟一个比较偏男性向的一起合作，然后就是办这样。 哼 哼哼。可是就我们今年有办，但是我今年没有就是旁观，我是去年旁观。可是我觉得参加的好像不会，就是你知道，就假如没有参加过，都会想说，天啊，那个现场到底是怎么样？然后甚至会想说，要不要自己有机会，毕竟可能单身久了，然后朋友也会说去啊去啊什么之类的，但自己真的旁观过一次之后，就觉得这个活动真的对蛮危险的，还是不要随便参加比较好。 为什么危险？ 没有，因为真的就是还记得你们之前讨论过说为什么就是正妹会比帅哥多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就真的就是会觉得漂亮的女生蛮多的，就觉得那个可以、这个我也可以。可是男生真的就是 不行不行不行， 真的 全部都不行， 下一个下一个不行不行， 真的不是很 OK 啦，我只能这么说。 所以男性向的网站应该要先办一堂， 先要把男性整体素质提升，这样子 或是看起来干净一点，或是顺眼一点， 可能一堂 舒服一点， 可能一堂不够，可能要一个月密集训练班，让你们要参加，你们要先参加这个训练营，这样子先改造自己再说。 嗯，不知道哎，反正就是啊。而且可是我还蛮喜欢看那种联谊节目的，就觉得很有趣，像是对啊，就我最近在看一个韩国的，他应该其实没什么人知道啦，他叫做 Solo War。然后就是反正就也是男女然后参加，然后你就会看他们一些很真实的反应，例如他们还在耳朵旁边带了一个那个，就我觉得那个监视器的那个叫什么摄影机的那个设备越来越新颖，他们就是带在像那个工头带一个铅笔在耳朵上面一样，他们就是在耳朵上面一个那个摄影机，然后为了就是看就是他们观察他们 视线都落在哪里， 好可怕哦，好没有隐私哦， 这有点像 Google Glass。 诶，对，为什么 Google Glass 就停了、没有继续要量产，好奇怪哦。 嗯，不知道然后什么哦，对，然后反正然后例如他们就会互相，例如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们就问说什么你他们会说 scan 就是你扫描过了吗？然后他们就会说好像都有点偏老，就你都就是嘴含糊不清这样讲，反正觉得蛮有趣的。 你说什么叫 solo war 啊？ 嗯，就是其实这种节目蛮多，就是以前好像看一些日本综艺也会有，然后就什么就是一些淳朴的男女，然后就是大家很有诚意的，就是 交朋友， 对对对，就觉得很有趣，因为他们就还会去拍一些他的然后家庭成长背景啊，或者是什么什么的， 那你旁观的那一次，就是那是几对几的联谊，还是是很多人大型的？ 我不知道怎么样算大型诶、就是男生可能差不多，就男女差不多各20之类的吧。 然后进行的方式是怎么样进行呢？ 就是一起做菜，因为、对，就反正有合作啊，反正就一起做菜，然后其实我觉得做菜还不错， 对啊。 就是有事情做就比较不会那么尴尬，然后也可以聊一些彼此的饮食习惯啊。 做菜感觉好加分哦。 因为前一阵子我看那个北川景子的防重女王，她也参加了一场料理的联谊，就觉得那个氛围真的是蛮轻松的。 对啊，然后大家又可以一起，你要共同完成一件事情的那种感觉，就是可以瞬间让感情增温。前提是你第一眼就对对方有好感的话。 嗯， 因为假如跟自己，你知道，假如自己喜欢跟别人一对，然后自己要跟一个自己不是很喜欢的一起，真的感觉很痛苦，我觉得。 那你要到现场会马上辨识出来哪一个就是你喜欢的， 就得演员的话吧，对啊，嗯，很重要的。 嗯， 而且一次，一次就要绑这么久，中间会换组吗？ 会，可是因为那个，就这个单元太久了，所以其实就有点让别人有点没有什么机会接触到，可能算是那一次活动的一个 小败笔， 不是，对啊，对啊，比较不好的地方。嗯， 哦，感谢你七九， 拜拜， 拜拜，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有些等待是值得的，历经两百年传承，金兵开创的波本传奇，较长时间的熟成，造就饱满顺口的风味。金兵波本 Make History 就趁现在！金兵波本传奇品酒会报名请洽三得利官网。提醒您：禁止酒驾，未成年请勿饮酒。 大家好，我是蹦恰恰，在这里有一件事情来拜托大家，请大家多多帮忙，那就是捐发票爱老人。华山基金会电子发票的爱心码是111，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帮助失能、失依、失智的老人家。爱心专线，请您拨打02-2836-3919，02-2836-3919。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进来吧，请打02-2363-9955，02-2363-9955。 I remember us alone, waiting for the light to go. Don't you feel that hunger? I've got so many secrets to show. When I saw you on that stage, I shivered with the look you gave. Don't you hear that rhythm?Show me how we can escape. I was biting my tongue, I was trying to hide. I forget what I've done, I'll be redefined. It's shaking the sky, and I'm following lightning. I'll recover if you keep me alive.It's shaking the sky, and I'm following. 果有一天我上传一张 裸体照， 脸部淤青照，或是身体各处淤青，那一定是男主持人打的。他最近看到我第一句话就是：“天哪，我真的好想揍你！”他一定有一天会找机会狠狠的踹我两脚，把我打在地上，然后我一直叫说：“不要再打我，不要再打我了。”然后他就一直踹我，然后一直踩我，就用力的踩，用力的踩，用力的踩。 会死的，这样真的会死的，人很脆弱的。 你就是要把我往死里打。 不行，我现在就是压抑了这种冲动，因为我知道会把你打死的。Kiss me quick， 现在快点 call me quick， call us quick， 0223639955 0223639955 1:31的青春点点点在飞碟电台， 就爱点你， 你还没睡觉吗？ 大台北地区的 FM92.1， 或是你可以利用飞碟联播网的 APP， 全世界全球有网路都可以听得到哦。话说在上个礼拜五的中华电信检修之后，是不是真的比较不断了呢？是不是比较少断断续续了呢？ 要再观察一阵子， 希望之后都可以顺畅了。 이젠슬쩍봐도하다 FBI comes and goes Cause we did this when we tried before FBI comes and goes Crispy boys still baby came all the time 다 쓰면 별을 떼어냈죠 같은 빛을 살피고 있으면 내일이 그리 기다려졌는데 이젠 그렇지도 않나 어렸을 때 몰래 훔쳐봤던 아빠의 수첩 같은 일기장에 오늘의 걱정이 적혀있던 게 이제야 생각나네 02-2363-9955 的青春点点点，你好啊！ 你好，马克大哥，你好，玛丽大姐，你好。 嗨， 弟弟啊！ 我是上上个礼拜刚从澎湖度假回来的埃布利亚。我是上上礼拜刚从澎湖度假回来的天空大叔。 天空大叔还是 天空大叔 。 是的。 那埃布利亚又是谁？ 不对，那个其实是另外一个比较中二的昵称啊， 比较中二的昵称。 气更背啊！ 那你去澎湖玩了几天呢？ 三天 是不是有点？也差不多， 差不多吧。 没有啦，其实看怎么玩啦。如果说你全部玩透的话，大概要花一个礼拜。 有晒很黑吗？ 本来我女朋友要跟我去玩，后来她家里有事，所以我就自己一个人够了。 真的是自己一个人够啦。 那女朋友也跟你一样中二吗？ 她比较稍微比较正常一点。 那你们有一起喜欢的？你们有一起喜欢动画跟漫画吗？ 我比较迷她，还好，都是我推她坑。 所以她没有看了之后发现那个真的很精彩，她也迷上了。 他比较迷海贼王吧，尤其是那只乔巴。 哦、 上次好像硬凹我上诶、欸、应该说好几个月前啦，因为我们是远距离恋爱，做一个月见面一次。 嗯， 然后去年去那个哪边去了，星光，就是星光三月的那个 海贼展， 左营店，就是左营店那边，他我就那时候刚好有一个模型店在那边，就买了一只乔巴模型给他。结果过了好久好久，他就说：“哎、欸，我订了小巴模型。”他说：“哦，是哦。”他说：“对啊，你付钱。”我说：“哦，好啦。”我就默默把钱掏出来付了。 那你们交往多久了呢？ 我想想哦，大概有五六年了吧。 五六年，然后都是一个月见一次哦。 对啊， 从一开始到现在。 哇哦， 是啊。所以说我常常看我朋友开玩笑说我们只比那个牛郎织女好一点。 对啊，那这样子你们平常会联络彼此吗？ 还是会啊，反正 每天会聊天吗？ 通讯这么发达，还是会啊， 也常视讯。 反正现在通讯手段这么发达嘛，对不对？又不是像以前还飞鸽传书之类的，有没有？ 嗯， 应该说又不是我老爸那个年代。 嗯，那你现在几岁啦？ 34了吧？我记得我跟上个月啊、哦，不是点点点啦，那个动漫动那个飞碟生产动漫业有跟马克见过面。 哦， 对啊， 好哦， 嘿， 那天空大叔跟你说声晚安了。 好，晚安，反正我还要工作。 好的，再会。 拜拜。想象，抓起。 在最坏的时代聆听最好的催树，催树老好人创作专辑，强力主打砒霜。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幸福团圆品中秋，品玉芳让您最健康。 燕窝低基金十全礼盒，五福礼盒第二盒五折，现在还有满额赠燕窝好礼大方送哦。 中秋团圆好礼就选品玉芳， 快播02-7716-6228-7716-6228。 那些未完结的过去终成为灰烬，那些还在痛的伤心未完不待续。戴佩妮全新创作专辑《贼》，周星推荐，未完不待续，弥勒佛出品，种子发行。 我是小乐吴思贤。 我不放手，我不放手，告诉我这路还能挽救，让我们重新相拥。 时间来到了1:39，青春点点点，02236399555，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嗨，你好，你是谁？ 嗨，马克玛丽，我是卡朱拉。 卡朱拉， 住了住了， 好久不见啊，朱拉， 好久不见。 卡朱拉，你今天要跟我们说，你有在放暑假吗？ 有啊，但最近已经开始在就是准备。教室，像我今天就一整天都在打电话通知家长要开学了， 开学还要通知哦。 哦，因为我下学期我接的班是中小班啊，然后几乎都是新生，所以你就要一个一个打电话，然后了解一下说哦，比如说他吃在家里吃饭的状况怎么样啊，还有没有包尿布啊，然后就是之类的，就大概要了解一下他们的状况这样子。 中小班，小班还会包尿布哦。 有些其实大部分是没有了，但我们就是在抓那个特别几个 哦。 对啊，大部分有些晚上还是会包尿布，可是对啊，就而且因为说真的，就是现在小孩都生的比较少，所以就是大家都会爸妈都会比较担心，就会怕说、啊，就是有很多问题，就是会想要问。那所以我们就不如就是主动出击，也让家长，尤其因为我是男生，所以我也希望让他先认识老师，然后也让他知道，就是说啊，其实老师们就是教室这学校这边很有热忱，然后很希望可以多了解小孩这样子。 嗯， 对。但我今天其实主要是想要来分享，就是我前一阵子去沙巴玩的事情。 你去沙巴玩？ 对，就是我不知道你们之前有没有看到，就是前一阵子就是有那个就是会有传一个影片，就是一个女生在沙巴玩，然后坐船崩溃尖叫的影片。 我没看过。 如果没有看过的人可以就是上 YouTube 搜寻崩溃姐就会有了。 崩溃姐。 对，然后因为那个影片就是我拍的，然后因为我朋友就是反正我们就是其实我们这次去沙巴玩了5天，然后没有，我玩了6天，可是我们其实只有3天是有买那种就是单天的套装行程的。 嗯， 对，然后可是其实说真的我们玩的不是很开心，可是虽然影片看起来很有趣，就是对，因为我觉得海岛的地方就是他们那边也不算海岛，但就是主要是跳岛啊这种，就是它很吃天气。然后偏偏我们去的那几天就是天气都很糟。因为我们有3天有行程嘛，3天都是就是有2天是出海，然后第一天出海我们就是去生存岛。对，然后就是他那里就是主打就是浮潜，然后跟他那个山上有一个火山泥浴这样子。对，可是因为那一天就是天气实在是非常差，其实我们在码头的时候天气就阴阴的，然后我们就问导游说那这样还会出去吗，他就说 OK 就可以出去，可是出去就殊不知那个浪超大，然后那又下雨，就我们整个人就是大家就是很狼狈，就是一直很湿，然后又就会晕船，就晕得很惨这样，因为其实路程有一点远。 嗯， 对，然后就到了中间的时候，他让我们在地方下船，但大家就因为我其实还好，我没有什么晕，但我朋友们都晕得很惨，吐得很惨，然后下船他们都以为就是得救了，但殊不知我们下船的地方就是一个很像就是海中央的一个沙滩， 所以岛也在浮吗？不可能吧？ 就没有，它就是一个感觉好像就是只是比海高一点点露出来的沙滩，对啊，什么都没有，然后就是我们还要再继续坐船。那可是那个导游就告诉我们说啊，因为我们要到那个生存岛那个中间接下来的路程呢，海象很糟，然后意思就是说我们可能不会过去，那要返程。那我是其实我当下我朋友他们觉得很崩溃，但我当下我是觉得这样也好，因为就表示我们没有到那个地方，他应该要补给我们。 要其他的东西。 对对对，就是看你是要补行程还是说你退钱怎么样。但之后呢，因为船上有几个人就是会说，就是在就是那几个人是强国人，强国人就一直说啊，我们都来了， 要去、 就是、 要 去。就说怎么能不去呢？海浪也还好吧，什么这样。然后所以我们最后还是去了。但去了之后呢，我们就没办法浮潜啊，因为海浪真的超大，然后又一直下雨，然后所以我们最后没有浮到潜，然后就一整个早上我们就枯坐在那个岛上，然后岛上呢，我们虽然有办当地的卡，那个 WiFi 那个手机卡，但也收不到讯号，我们就只是就一群朋友在那边就是绕自己找乐子玩这样子，然后呢，可是我觉得很过分的是导游他问话的方式很技巧。他就是告诉你说，因为我们就说，那就是因为我就问导游说啊，那如果我们这样子没有浮潜，就是钱是怎么算，还是说会补吗？怎么样？他就说哦，因为带我们那个是菜鸟，然后另外他就问另外资深，资深就来说，他说这样子的海象，你们敢下去玩吗？然后就是我们不想回答，因为我就是本来那个海象我们就不应该来这里，就是我们坐船然后这样折磨的，就是。四五十分钟，然后到这里，我们什么时候做不了？ 但他这样问，就变成说：“哦，是你们自己不敢下去的哦。”这样子， 对，就我们就是这样觉得。可是因为其实同团还有另外一群台湾人，他们我觉得他们当时玩的蛮开心，就是可能因为大家一起出来玩吧。我们其实也都当下是很乐，只是回到饭店，我们就觉得在沙巴每天的行程都很像在逃难，就是天天就是从船下来，然后就赶快回家，回到饭店就是最幸福一件事情。 然后一直吐，一直吐，一直吐。 对，而且。我们个人感觉，因为我们之后他就带我们去上去那个火山泥浴，可是因为下雨，他们那个路哦，就是全部都是泥巴，然后就上去，那因为你要上去是泡那个泥巴浴，所以我们就都穿夹脚拖鞋上去，那地上是泥巴，就真的超难走，然后到爬到最上面，就看到那个泥巴，那个火山泥浴的时候，瞬间就是傻眼，就是因为我朋友讲一句话，就说这一滩就是跟我们刚刚走过的那些东西有什么不一样吗？ 就你直接躺在就是刚刚走来的路上就好 了。对对对对，就是，但是我就是秉持一个好吧，我们都来了，这里下去泡一下吧。所以就是我跟我另外朋友，而且那边蚊子超多，就多到就是你在那边只要停三秒钟，我真的不夸张，三秒钟你的手上就会有五只蚊子停在你手上， 好酷哦！ 而且你挥手，它也飞不走。然后你就这样拍，你就一次可以打死五只蚊子， 好恶心哦！ 就是他那边，我觉得可能是野外吧。 哦、 但我是觉得说，哈、啊，算了，就出来玩。就是因为你知道，大家就是泡下来的人呐、啊，你就看到身体几乎，就大概你这样算一算，至少十几二十个包跑不掉。对，然后对，然后所以我下山的时候也很狼狈，就是因为下山它就开始下大雨。那因为我都已经泡火山，你全身都是泥巴，我就想要算了，就这样走下去。但是因为我穿夹脚拖，就一直跌得很惨，就是因为。上坡还好，下坡就会整个你很像在一个溜滑梯这样走路，对，然后就反正就去就是很崩溃这样子，然后，我要说的是，我们其实回来有开始在跟就是我们订那个行程的单位反映，就是那个就是什么什么英文字母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day 的，这样子，那。他们一开始的反应就告诉我们说啊，就是当地的厂家告诉我们没有这个状况啊，就说哦，就是他们都是评估过后，所以才不让你们下水或是什么。可是因为我觉得很奇怪是说，我们这样子大家是分开买行程的，一群分开买行程的人，可是到最后并在一起。那比如像这样子，我们到底要去还不去？有人说要去，有人说不去，就也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我们。三天的行程基本上都很悲惨，因为我们后面有一天去美人鱼岛回来的路，就是那个船程就是整个是暴风雨，就是那个我们是真的是觉得那个船好像快要翻掉的感觉，对，然后回来就有 argue， 可是讲到最后他们态度也很硬，然后就是意思就是说这个没有办法，然后就是但我意思其实退都退少倒不介意，我只是觉得那个服务态度的问题，觉得 因为的确我坐了船，因为我跟我朋友在讲，我说我们的确坐了船，我们的确当然唯一能退就是浮潜的部分，因为我们的确船也都坐啦，他那个油也都弄也都花掉了，对，可是最后就是他们就一直跟我们说不行不行，然后最后突然哦，他们就发了一封信，因为我跟我朋友说不用再多说了，就是你最后一封你就跟他讲明白一点，就是这样，就我们就是觉得很不开心，你这些给我们的理由我也没有办法接受，你就这样告诉他，然后发了那一封之后呢，因为我正准备要就想要在 Facebook 分享这些事情，因为我觉得就变成大家都很吃亏，而且因为我在 PPT 上就是有PPT 上有分享类似的东西，然后就有人问我，他就跟我说他是跟我们同船的人，他自己也很不开心。 那好，最后他回了你什么？ 最后他就转折啊，他就说意思说他很抱歉，然后就是会陪我们，然后就是会给我们，反正我们算一下一个人就是退160块台币。 嗯。 对，可是我们就觉得很奇怪啊，因为他的态度大转变。 嗯， 然后我朋友就问他说：“那怎么会突然这样？”他就说：“哦，没有，因为前面的回应都是供应商回复的。 嗯” 但是因为很奇怪，因为如果接洽的公司是台湾的这个公司，那怎么会当地马来西亚供应商可以用你们系统，用你们的名义来回复你的客人呢？就是觉得我们只是觉得这件事情很不合理，然后。因为其实大家去沙巴，很多人就台湾人几乎都订着假的，就是行程。 好的， 对 啦， 然后 要跟你说晚安了，因为我们玛丽要说故事了呢。 哦，不好意思，好好好好，再见了， 拜拜 拜拜。 接受孙燕姿的邀请，去看看彩虹金刚现身和星星、彩虹、海洋、千年花一起冒险。 那云朵像不像冰淇淋？夹进你手指就是夹心饼，一口口好过瘾啊！你说金刚轻轻的喊上音，吹起贝壳般会炸的心情，是否就接受邀请 ？Baby baby， 放手话题。最想哪里去？你来听听海洋的商量好玩的事情，像骚扰你和彩虹金刚大笑逍遥，放慢来吧，想要亲亲你笑脸两个娃娃的星星，你身上只有无所畏惧大笑。 孙燕姿的童真世界最新单曲彩虹金刚寻宝游戏开始出发。 Baby 你就是我彩虹金刚。 现在把你妈妈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想知道电影中多利、尼莫、马林究竟是什么鱼吗？就带孩子来花莲远雄悦来大饭店参加孩子世界海洋总动员活动，探索6000种海洋生物，吃喝玩乐，暑假两人成行，再免费招待一名儿童。花莲远雄悦来大饭店，03-8123-966。 邻家女神凯乐，久等了全台签唱会， 爱让你久等。 8月28下午3点，台南南方公园；5点半，高雄汉神巨蛋百货。9月4号下午2点，台北西门町联合医院前广场，详情请洽 Sony Music 官方网站。 我是陈洁仪。 每个流浪的人都在回家的路上，每次看月亮都闪着泪光。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 大家快躺好，玛丽姐姐要说故事喽，好棒哟！ All right. 来，玛丽姐姐说故事，继续来念艾加·凯蕾所写的《忽然一阵敲门声》当中的短篇小说。这个新故事的名字叫做《谎言之地》。罗比七岁那一年第一次说谎，妈妈给他一张皱皱的钞票，叫他去杂货店买一包大包的肯特烟。罗比没有买烟，买了蛋卷冰淇淋，然后呢把找回来的零钱藏在公寓后院的大白石下面。妈妈问他怎么回事，他就说有个身形巨大缺了颗门牙的红发男孩在街上拦住了他，然后打他耳光，啪啪抢走了钱。妈妈相信了。从此之后呢，罗比就不停地说谎。上高中的时候，骗辅导老师说他阿姨得了癌症，辅导老师信了。于是呢，他就在海滩上面整整逍遥了一个礼拜。当兵的时候，这一位不存在的阿姨在他不假外出的时候，眼睛瞎了，也救了他一命。更别说拘留他了，连禁足都不用，而且完全没有受到惩罚。还有一次，罗比上班迟到了2个小时，理由是遇到一只狗被车碾过了，瘫在路边的小狗，罗比不得不带它去看兽医。在这个谎言里，小狗最后双腿瘫痪，只剩2条腿能走，帮罗比逃过了一劫。罗比呢，这辈子说了许多的谎话，谎话里的人，有的人缺了胳膊啊，有了生病啊，有的受伤，有的死了，有的走路，有的开车，有的穿礼服，有的会偷东西，反正呢，全部都是他灵光一闪想到的。他真是想不到，会跟他们再次相逢。一切都是从那个梦开始的，那是一个朦胧的短梦。死去的妈妈出现在梦中，他们两个坐在一块草席上面，四周是无边无际的纯白。这个梦呢，没有细节，没头也没尾的。在他们身旁呢，有一台泡泡糖贩卖机，很旧的那一种，然后呢，上面那个圆形的透明容器里装着泡泡糖球啊，那你只要投硬币进去，转一下那个旋钮，咕咕咕咕咕咕咕，就会有泡泡糖掉出来。在罗比的梦中呢，妈妈说她受不了死后的世界，那里的人是很好没错，可是呢，就是没有香烟，也没有咖啡，也没有广播节目，没有青春点点点，什么都没有。所以妈妈就说啦，你得帮帮我啊，罗比，你得帮我买颗泡泡糖，你是我一手养大的儿子，这么多年来我什么都给你，什么都没跟你要，现在还是你回报老妈的时候了，买颗泡泡糖给我。我跟你说，我要红色的，如果买不到红的，蓝的也可以。罗比呢，在梦中翻遍了他的口袋，希望可以找到一点零钱，可是就是没有。他含着眼泪说：“ 没有零钱，妈妈，我找遍了口袋，一块钱也没有。” 清醒的时候，罗比从来不哭的，居然会在梦里哭，这实在是太奇怪的一件事情了。 你真有在梦里面哭过吗？ 有啊，你没有吗？ 好像只有眼眶湿湿的而已。 哎，我没有想过这个比例到底是高还是低。 你说在， 就是你 醒来发现你哭过， 或是正在哭？ 正在哭啊，哭醒来哦。 我觉得动态是比较有机会醒过来，你都已经哭到就干了，你眼泪都干了，醒来就变眼屎，你根本也不知道。 就是睡觉，然后就呜呜呜呜呜呜，然后醒来， 被自己笑醒，太好笑了。 呜呜呜，哎， 我也有笑醒啊， 你有被笑醒过？ 有啊，超好笑。 怎么会？那你还记得那些梦吗？ 就好像在一个教室里面，然后就是在比赛，然后我就记得我什么东西都还没有讲，可是大家就一直笑，我也觉得很好笑，可是我就叫大家说 不要笑， 你不准笑，你不准笑，然后我就一直笑，笑到醒过来，然后我就在白痴哦， 怎么这么可爱？ 那天心情超好的。 最后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 Robbie Williams 的 Different。 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跟你说声晚安，希望你也可以跟玛丽一样做一个让你笑笑笑笑到醒过来的梦，然后整天都很开心。